锵锵三人行，刚才家辉在感叹时光过得好快，是吧？ 对，因为我记得我上回出现是一个多月以前嘛。啊，对对，一个多月。 你是说这一个月过得快是吧？ 这个月 我想到的是 度日如年。 我想到的是度日如年。 的度怎么讲？ 度日如年 。 对对对对，过的不是月子，是日子，是吧？哎，我想到的倒是家辉，18年前。哦，你觉得他是我们最早的，比徐老师文道，他是文道的这个引荐人了，对，是我们最早的锵锵的嘉宾。 他跟潘杰是一对， 是一对，对对对，这话潘杰老公高兴吗？ 潘杰老公现在自顾不暇， 对吧？那马太太能开心吗？ 马太太，对啊， 更加不管了。 他说跟我讲过，说看了这个节目18年了，基本上要只看窦文涛。他就想盯着你看，所以其实是我不开心，我为了满足他，我就只好来，你知道吗？ 哎，现在我们真的是18年，更大的事情是凤凰20年。 对， 最近这些天我们台就呱呱呱，就是这个， 对，出现了很多名人， 对吧？这个，对，那天就是董建华先生就是领着到我们这个棚外边这个参观，这帮导演呐，棚里的导演呐。错报军情啊，他们说来了来了来了，然后我赶快就是说 乱拍马屁， 我经常想念董建华先生，董建华先生的丰功伟绩如何如何，最后节目录完了，人家一进来发现老板带的是另一个领导，不是董建华。这家马光远说你拍马屁，这次拍到马腿上了。但是我很迷信，我总得觉得咱们得牵一匹马，就马有个姓马的，而且就有个，你看我们还做了这个钥匙扣锵锵的这个活动，给大家这个看看啊，这个三寸钉骨树皮，这个除了给我自己留俩之外哈，这个还有20-30个啊，20-30个，咱们怎么着呢？咱们这个锵锵跟锵锵这个18年来或者10年来8年来3年来的这个老朋友啊，搞一个小活动，就是啊，怎么给大家呢？就是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锵锵的这个微博官方微博发你的创作。你是写个打油诗也行，做个小 flash 也行，做个小视频也行，反正什么都行，用你的方式做出一个自己的小创意，很短的一个表情包是吧，小创作，然后我们从中呢选取一些，我们会在咱们18周年的那个正日子给大家这个揭晓。 那内容是什么？总有个主题嘛。他那个创作的内容是什么？锵锵， 他们在家里怎么锵锵啊？ 锵锵跟锵锵的这个这种怎么随便怎么着了，对吧？咱们到时候呢选择20-30个，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18周年的那天节目里啊，这个公布一下。那一天是4月1号啊。真的，真的，我们头一集就是愚人节，所以这事儿真假到时候看着办啊。这反正哎，大家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今天趁着徐老师在，我非得让他看一看，看看表情包，网友创作的。你看，我的猴，你们谁都别想要。你看这表情包，哎，挺好玩的，给我抱抱。看下边，想得美，给他也不给你。谁呀、啊？周小正，你看，再往下，快给我抱抱！徐老师急了，徐老师搓火了。哎，你看，你至于吗？你至于吗？你啊， 抓你的表情抓得很 抓得很好。来，你抱抱，你看，少逼逼，给我， 这什么意思？ 少逼逼就是少瞎贫，快给我啊！你看。满意了，满意了，徐老师满意了啊！还有一个，那叫所以粉丝嘛，就是有粉丝的这个好处，不管你浑身缺点，他也能把你捧到天上。你看，再看下边，哎，这就是你看，这有人抓我们节目的特点，比如说这个徐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我擦擦， 发现我经常在这个徐老师讲话没讲完的时候，就广告之后见，然后徐老师冒火了，生气了，文道幸灾乐祸了。你像你再看， 哎，抓得很好，文道要死了。 是啊，再有你看，这也把我捧到天上了，说准备给我生猴子的，广场后操场集合，5分钟后就行。哎，这个像这样的 床破要请你去了，你要真这样， 我就成床破了，是吧？ 其实我刚看到那些恶搞，那些配的那个对白、啊、 表情包、 表情包，其实他们应该有人弄一本书才好，因为看起来像那样连环图漫画嘛。假如他把那些主持啊、嘉宾啊等等，然后 全部弄出来，编成一个有剧情的东西，真的变成一个漫画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不是为了卖，不是为了销路， 所以 为了有留下很有价值。 所以你就看出来，在网络时代，咱们就说了，现在观看本身就是内容， 嗯， 观看本身构成内容，嗯，哎。徐老师有什么感想？ 以后会不会做到有这个叫什么弹幕啊？ 现在就有啊。 以后三人行的时候，人家看就啪啪就上去了。 已经不是， 徐老师胡说，徐老 师，你以为没有吗？在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播出，在很多网站播出有啊。 哦，就已经可以了。 只不过我考虑到你的心情，不想让告诉你。 这个我可以作证，我看过一次，一边看一边看到弹幕的出来，我看了几秒就不看。 真的？ 因为坦白讲，有一般都是那个嘛。有些看不过眼的意见就出来了嘛，那我看了三四秒钟就马上关机，所以那个是不好的，让我们完整一点自己表达。 你说这种啊，就是赤裸裸的，就是毫不节制的哈，看见不满意就骂，这是老派人士就觉得社会越来越没教养了。但是从某种未来学的角度看，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未来的情况？就大家谁也别装叉，对吧？有话就说。 说不好，反正看不同的群体不太舒服的，不太舒服的。 没有 看什么群体，比方说你锵锵的微博的这个群啊，相对是比较理性的，不大会有人乱骂的。 是是是。 但是你凤凰网，就是凤凰网的自己上面有节目的嘛，那个观众上面提哈，这个就散的多啊，有的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平常是不看的。他偶然看一次，他名字也搞错了，然后他就乱提意见了，是这样。 没有， 是不同不一样。 因为我们直觉说什么好不好太抽象，你要具体说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呢？我觉得这是危险，因为你看那些这马上看到就骂的话，十个里面有八个九个是断章取义，一断章取义扭曲了，那其他人又有意见，结果又变成说真理越变越不明嘛。就玩，比方说我们不管讨论正经还是不正经的题目，全部歪了出去，那这样危险了，那对于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但我们是一个， 我要叫我就是安迪沃霍的观点，对任何问题说一个 so what， 对， 那又怎样？ 他这个态度是最符合大众传媒今后的趋势的。 可是说错话，比方说你说错话或者说断章取义什么，我们当然可以用 so what， 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判断做决定的人他的态度，他的判断力。比方说可以 so what， 可是里面我们可以对断章取义的意见 so what， 也可以会对正确的意见啊有具体的好处的建议 so what， 啊，所以那个人呢，越是这样的时代呢，那个人就决定的人就更重要了。 知道站在我这个位置上，我也感觉到啊，就是说现在吧，在这个互联网的情况下吧，取得共识啊是如此之难， 越来越难， 以至于呢咱们还不如各混各的。其实现在进入一个分众的情况，就是没有谁就是对的，没有谁就是错的， 对， 但是呢自己去找自己的朋友圈， 对， 比如说比较喜欢锵锵这种款的，我呢就聚拢在你的周围，那比较喜欢比如说是周星驰那种款的，他就聚集在周星驰吧，他这个互相间呢可以这个各行其事，也但有时候呢，现在在这个大众传媒的情况下，我们还仍然是电视台，是假定是面对所有人，所以你就会发现呢，有时候这个不同人之间呢很有意思。你比如说那天，咱们这个微博里，就甚至像我们这样，我认为这么自由的节目了，都有一个年轻人还在那儿说这个你们的嘉宾就是装啊！你看我现在发现现在人骂人啊，就骂你，就是说你装，你装什么呢？对吧？就是装，然后就是说老端着，你老端着干什么？就觉着，我觉得他就会觉得 这样做， 咱们都他会觉得咱们都端着，而且这年轻人呢还给我挂了一个那个链接，他说你看看那人家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节目，人家那多活泼，哪像你们这么端着？后来我还真点进去看了一下，我一看呢是真不错，就是说呀，几个年轻人了。这个 rap 绕舌还这个跳着那个舞街舞，甚至是托马斯全旋都上着，就这么着把这个国家新闻啊这个大事啊 报完了， 给唠了确实是不错。但是呢我看完之后啊， 我也有了一个好的回答给这个年轻人，我就先说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们是端着呢？你知道我想到了这个幼儿园，比如假定啊，幼儿园的孩子他们也会观察与思考的话，恐怕呀，他们也会觉得幼儿园那阿姨啊，幼儿园那老师啊，说我们整天满地打滚的，他为什么就不满地打滚呢？他在端着，他干嘛老端着？所以为什么我们端着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是大人了。我们就说，你比如说，我后来想，我说你说年轻人打个滚儿，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你像我们这个徐老师心脏装俩支架的，他打个滚儿就躺那儿了。 下次试试看，下次试试看 吧。哎，有打滚的力气，我们还留着滚床单呢，对不对？不过你这话说回来，你打滚就是满地打滚的这个人也别太得意，因为啊，我就想，你看人这一辈子都是开始是什么呀？爬着，走站着，走着，跑着，跳着， 躺着， 到后来呢，都得是端着。最终大家都得挺着，是吧？这段说的不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啊，对不起啊，我刚才霸占这个马太太的视线太久了，是吧？我在这说那么一大段，接下来呢，这个你们两位说说啊，这个让另一个人就占领我们的这个视野。这个人呢，咱们节目提过好几次，因为呢他在凤凰待过，哎，邓文迪，最近又上。 邓文迪在凤凰待过。 不但在凤凰待过，跟我还玩过。 嗯，玩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我，你在化妆间没听到种种的秘闻吗？ 玩英文叫 play 啊， 这事儿邓小姐不能不承认。哎，怎么玩？我们一起曾经弄过一个游艇啊，不光我一个了，一群人到香港的一个岛，当时大家都穿着这个游泳衣。哎，我已经说第八遍了，但是这是我的光荣，对吧？这我跟文迪小姐都穿着泳衣躺在沙滩上漫谈过未来的人生啊。嗯，后来过了不长的时间之后，我觉得她的人生就和我的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就是 你这个叫同船呐、啊、我有个朋友坐船的时候，一个香港人普通话不太标准的话，碰到他就是说，男的跟一个女的说，我们很久没有同床了。 对对对， 床跟船很像的。 对，所以到特朗普就是床破了， 对， 床都破了。 所以在香港人讲这些话真的要小心。我那一天跟马太太也是讲，我说哎，做人真的最好是什么事情都可以两床齐眉，被他一巴掌打过来。什么意思？我说什么？你干嘛打我？他说什么两床齐眉？讲了半天两全其美。我说这是不晓得怎么办。 太太台湾人， 对，我的那我所以我香港人要小心。 哎，你应该让你太太看看《纸牌屋》嗯，我觉得《纸牌屋》里透露出来的这个女权的这个意识啊，强烈到一什么程度啊？ 对， 就是对，我看他陪着我看全看 是应该就强烈到就是说你这话应该是马太太跟你说的两床齐美，甚至三床齐美。 那假如你说的是那段三人行的剧情哈，我觉得当然呢，美国嘛一般都有女权意识比较高涨，可是整个还是在男权的下面来运作的，最后还是老公批准，老公说我接受，我容许。哎，别忘了是那个总统邀请那个男记者男作家去他们家给他们三人行的啊，所以还是在还有任何的女权还要获得男权男人的点头你才能运作。 哎，那咱们就看看当年跟我这个戏耍过的，不是这舆论，不是 同船， 该怎么说呢？ 船 就对， 还 就是好，就是哎，尊敬的这个邓文迪小姐，哎，最近你瞧瞧，这个老梅朵又喜结新婚，对吧？但是人家文迪小姐，你看看，这就女性的风采啊！离了婚不是弃妇，对吧？反而挽上了小帅哥、小鲜肉。你这还真不是小鲜肉这个级别的。你以为是个穷困潦倒的青年人小帅哥吗？根本不是。据说这男的，你往下看，家里也挺有钱的，而且人很有修养。你再往下看，拉小提琴，拉的这个非常好。 你看肌肉嘛。 而且你看。有国际八卦媒体在猜测，就说这个年轻， 这哪个是邓文迪啊？ 不是邓文迪，就他曾经跟一些亚裔的这个女孩，所以有的八卦媒体在猜测，就说这个外国人呢，相当于什么呢？哎，就是说英语里有没有一个词儿叫， 就是喜欢亚洲人是吧？ 叫 yellow fever， 我不知道 怎么黄热病，就是喜欢亚洲人， 就是有一种，就是有，就说会不会他就是他比较喜欢亚裔的这种女孩、嗯、然后你再往下看，就是个文迪，你看当年可能是学生的时候啊， 青涩、 这个、是，然后你看又回顾像陈梦一般的往事啊，然后呢这布莱尔对吧， 据说就是他跟布莱尔的事情是吧， 那我倒不知道，我是听说最近布莱尔跟他太太关系也不太好啊，就是我为什么好像讲人家的这个八卦呀、啊、就是咱们说了今年要为女权讲两句话，我现在就看到这个女人跟女人之间互相写文章啊也在互相攻击，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就讲啊，当年就是离了婚，说邓文迪走出法庭有一个照片，说我都不知道那是谁写的，但是流传甚广，就说有一位叫女工，所谓女工之，还这很尖刻的有一个评论，说是一副那个失败者的那个狰狞的那个脸，然后你看借着这个新闻，另一个人写了一个文章，就在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女工之在评价这个问题上呢，叫做双重标准。你看，他就说这个这位女工之承认她跟邓文迪从未谋面，而且这位女工之当年发现自己的丈夫跟人偷情也不惜大闹。这么有中国特色的事件，他都选择性遗忘了。或许他能谅解自己的情绪失控，但理解不了邓文迪面对婚姻解体时自该有的失落和悲凉。可是当年挖苦邓文迪的话，至今都能引起广泛的响应。就像以智慧头脑生存的独立女性，当然有资格嘲笑嫌贫爱富的寄生虫。他这个主要是为邓文迪说话，他那意思是，好像有些人老说邓文迪这模样怎么怎么着，他就说难道邓文迪当初是仅靠外表吗，难道邓文迪今天离了婚之后还跟这个小帅哥哈，这个出现在这个场合，就说那意思啊，我们东方的这些个土鳖，你去揣测生活在西方价值观体系下的这个女人呐、啊、他的原话是无不处处暴露着一种狭隘的嫉妒心。 很多人嫉妒他，不过他还总归还算成功的了，我觉得他都可以理解。不过当然他最大的成功不管怎么样还是跟梅多了，你如果不是跟梅多的关系的话，我们除了你以外了哈，同床过其他的人我们不大会注意邓文迪了。当然她是一个很聪明很漂亮很成功的一个女性，对不对，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是因为梅多这个事情太大了，对不对， 面膜。我觉得她的成功还有一点在于说她要到她要的东西， 对， 她一路过来都是展现的哦，我要这个东西，她用她的自己选择的方法来要，比方说我们注意到她牵着那个帅哥哈，还注意他的服装啊，你看那个邓文迪离婚前跟后，离婚前他做好他的配合到贵妇嘛，啊，你看是比较老气比较成熟的，然后一出来离婚之后牵着那个帅哥啊，完全像谈恋爱的打扮哈、啊、完全他知道自己做什么。我觉得因为你说两个人谈恋爱啊，到底谁喜欢谁的什么，我们外人根本没办法说一句，有时候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嘛，啊，我们没办法说。可是重点我们在于说，哎，每一步我们看到你的好朋友文迪哈、啊、都那个能够 这样，你说文道的 文迪文道文涛，哎呀，三文 主义，三人行 啊，三人行、 哎、你们三文行 这火了，我们像安德伍德 三文行， 不是像安德伍德像像三人行一样来接着来， 他就想了 接着来嗯， 那他那个三人行，那个三人行是一个旁观不是旁观啊哈，旁观观察另外两个的进行嘛。啊，说回来就我意思是说，每一步那个邓文迪能够展现了他要的东西，而且他有那一股意志，他不会说哎我是弃妇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一点才是他的成功的定义哈。 昨天这个江祝九老师来完了之后，还跟我朋友圈发。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管你们这个节目叫锵锵三陪行， 我什么意思， 就是人家搞笑嘛，就是 三陪、啊、 所以你这我回忆什么，我说因为这个各地口音的差异和人们这个现在电脑打字的随意，我们有不少衍生的名字，比如说坑坑三人行，强奸三人行，锵锵三陪行，还有锵锵三批行的。 我还听过更难听的， 说说。 湘腔三人行， 三人行， 因为广东话很像嘛， 三人行啊， 人对，三人行，好，锵锵三人行， 哇，太难听了， 的好劲，哇。其实像马太太这样的这种贤良的这种价值观啊，我真的觉得可能慢慢在过时。就是我在跟今天的这个小妹妹接触的时候哈，我越来越感觉到真的这个女性的这种自主啊，这种意识啊，几乎是本能的了。就对她来说，就她凭什么经常是就是像我们这种老的觉得啊，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对吧？对他们可来说好像他脑子里有根筋，你知道吗？就是碰一下，凭什么我该打扫卫生啊？凭什么我该怎么着啊？哎，这个 马太太可能我刚表达不清楚，所以他就是很有自主性啊。他说他看锵锵看十八年，就是只为了看窦文涛，不是为了看我，我是这个意思。 他说看你，他当然就不用看电视了啊 什么？他的就是因为他因为假如我没参与的话，他总不好意思整天开着看三人行看窦文涛嘛。我在他就假装看我，其实是为了看窦文涛，他是这个意思。 我还希望他，我还希望他拉着你的女儿一起看。 当然我女儿都也在看，她用电脑看。 非常小下一代。 我女儿自从看过他之后呢，就啊整天用在电脑里面看。 我说咱们是今天是吹捧我还是吹捧文迪呢？就讲正题儿啊。 没有文迪我吹捧够了，因为我吃不到的葡萄嘛。然后那个我觉得那个，因为而且看到很多不仅是内地的网络啊，在香港一些媒体讲他就是完全其实是用着一个模样来套，等于一定是说他计谋很深，看到人家有钱，甚至更难听的哈啊，嫁给一个年纪大的，希望赶快有遗产等等等等。那乱七八糟，那我所以我每次看到我都非常替他不服气。 常规思维是他跟梅铎的这一段容易理解，那现在一个年轻的男的又帅又有钱，跟他好，应该比他小是吧？这种关系人家一般就比较怀疑，这个是常规的一般的人的。甚至有一种说法说，女的如果年轻，那个男的年纪大，那个女的会慢慢真的爱上这个男的。可是倒过来，一个女的年纪比较大，一个小年轻的男的跟她好，他们总怀疑这个小年轻小鲜肉有所图。 你看， 不大相信他会演变成一种经典的爱情。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俗见了传统，但是蛮强大的。 你看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呀，自宋家三姐妹后，真正开启中国女权的人是毛泽东。毛时代的女权意识甚至超越了同时期的美国，这种影响在80年代末戛然而止，随后的女权现实开始变得鸡毛蒜皮。 这个是法国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误解。克里斯蒂瓦他们法那个女权主义分两个派别，法国那个派别呢是强调女的应该跟男的一样，就是说他们认为文革当中中国的女的不用涂口红，不用烫头发半边天，这是世界女权当中的一个好的记录，那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那个时候中国女的是不可以涂口红，不可以烫头发。其实女权哪里增长，你去数数那个时代地位最高的女的，康克清、江青、邓颖超全部都是谁谁谁的夫人，除了谁谁谁的夫人以外，有谁地位高的女性吗？那个荒辉煌的80年代，那个70年代，所以这是法国女性主义者的一个美丽的误会。 哎，说得好，对。但是呢，我这佳辉刚才讲的，因为我也不懂这个女权哈，可是我有个模糊的感觉啊，我觉得什么男权、女权，都是人权。我觉得有时候讲这个权，个人的权利，有时候一点个人的这种良善之心，你觉不觉得你在男女关系方面有点什么事儿？周围这帮子小市民，就这种以小人之心、以市民之心夺别人之腹，你知道什么呀？就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八卦，这种有时候我也参与，但。